今年年初以来，受这一定价影响的用户每月的燃气支出已经增长了50.8%。对此，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在近期发布的声明中解释称，欧洲所经历的天然气价格上涨是由供求两侧的多重因素造成的。在需求强劲恢复的同时，管道气与液化天然气的供给均于预期。去年尤其漫长的寒冬则消耗了欧洲大量的天然气储备。而在巴黎政治学院能源与气候研究专家布罗斯看来，由天然气、煤以及碳定价上涨造成的电价升高更应该引起欧洲的警惕。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近期欧洲多国的电价已超过每兆瓦时100欧元。德国与西班牙今年九月的电价达到过去两年平均电价的3-4倍。布罗斯解释说，电价随能源价格走高，是欧盟电力市场一体化中的竞价上网机制所致。按照欧盟的这一机制，可再生能源发电由于边际成本接近零，因此是最优先竞价上网的电源。而其他电源的先后竞价排序则是核电、煤电和气电，所以天然气和煤通常就成了影响电价的因素。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近期欧洲的风力发电量低于往常，天然气价格又猛涨，导致多国的电力供应商由气电转向煤电。布罗斯认为，这直接暴露出欧洲对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并网的调控能力不足，也让人们看到了欧盟实施绿色新政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同样指出，欧洲目前的能源与电力状况给各国政府提了醒，在寻求向清洁能源加速转型的时期，更需要突出安全且可负担的能源供给的重要性。布罗斯则进一步强调，过于激进的能源转型会造成严重的能源储存缺失，如果同时不具备灵活调节的能力，就可能加剧能源贫困现象与社会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反噬到能源转型的进程。 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5委员会常会昨天开幕，审议工作计划、联合国会费与维和摊款比例等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发言中呼吁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财政责任。张军强调，个别主要会费大国仍然长期欠费，是造成联合国流动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中方呼吁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财政责任，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和关切。张军说，方案预算要保持合理规模，优先保障发展领域资源，注重实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切实节支增效。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傍晚南部及西部山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1级优。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乐享下午茶。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叶巧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